你找死！你罢了安魂钉，你罢了安魂钉！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得到！ 甘婷白了赵深一眼，吐着舌头送他离开。 小哥，他就这死样，成天拽得二五八万似的，气人得很。 高田修一并没有介意，朝旁边始终沉默的季童看过去。 你是有什么心事吗？ 彤彤啊，他就是慢热，不爱说话，以后熟悉就好了。 嗯。季童敷衍地戳着米饭，半天吃上一小口。高田修一又问他， 胃口不好吗？ 季童琢磨着刚才的事儿，没听见他的话。 哎，也不知道他今天怎么了，神神叨叨的。 甘婷忽然凑过来搂住他，季童吓得猛地一哆嗦，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，反倒把甘婷吓着了。 啊，哎呀妈呀，你一惊一乍的，吓死我了。 高田修一赶紧抽出纸巾来，双手递给季童。 没事吧？来，擦一擦。 季童没有接，弯腰拾起地上的筷子，起身又去拿了一双回来。 你刚才找什么呢？看你一直东张西望的。 没什么，幻听了，还以为有人叫我，听错了吧？ 也许是真有人叫你。 季童抬头看了他两秒，没有说话，转移视线，继续低头吃饭。晚自习，季童趴在桌上睡着了。他今天莫名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头昏眼花，还老是犯困。高田修一观察了他很久，等课间，忽然故意踢了下他的凳子。季童乍醒，当时坐了起来。额头赫然几条袖子上的印记，他敲了敲脑袋，揉了揉眼睛，把做完的卷子收起来，放进桌肚。他的脚边有一张白色卡片，季童弯腰将它捡起来，翻过一看，是张照片，而且是张比较老的照片。上头是一男一女，女人穿着旗袍，男人穿着西装，看上去十分般配。只是女人的脸被损坏了，只能看到一只眼睛。她看着照片上的男人，虽有些模糊，但还是能大概看出个轮廓，隐隐约约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正入神。 这是我爷爷和他的未婚妻。 给你，掉在地上了。 啊，谢谢。 高田修一接过照片，盯着他的表情。 你怎么了？ 季童摇摇头，没说话，转过脸去。甘婷闻言回头问他， 你爷爷的未婚妻不是你奶奶？ 高田修一摇了摇头。 我能看看你的照片吗？ 当然。 甘婷小心捏着照片一角，看着角落的时间。 哎呀，这是30年代的啊。 哼。 你爷爷怎么会是这个年代的人？该有100岁了吧。 爷爷50岁的时候抱养了我的父亲。他已经去世了。 高田修一看向季童的背影。 他一生未娶妻。 是因为照片上的这个女的？ 是。 太痴情了吧。 外面下雨了，季童没带伞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坐晚班车回家了。大多数同学跟他一样，在公交车站等车，人挤人，季童不好争抢，过去2趟车他都没挤上。没有和风的日子，季童回家的路上总会多几分顾虑，生怕突然冒出个恶鬼追着他不放。好在这一个月以来平安无事。 他坐到后排，掏出纸巾擦了擦书包上的雨水。旁边忽然坐了个人，是高田修一。他并不打算跟他说话，回过脸去继续擦书包。 这么巧？ 季童只当没听见。高田修一见他不理自己，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？是不是我哪里惹你不开心了？ 没有。 那你为什么对我爱答不理？ 我就这性格。 我喜欢你的性格。我家住在南川南苑，下一站就到了。 哦。 你呢？ 北苑。 这么巧，就隔一条路。那我们一起下车吧。 季童收起纸巾揣进口袋里，看向车窗外。红灯总是很漫长。他看着雨下氤氲的灯光，又想起了云寨那些被屠杀的人。赶快到站吧。 我的妈妈是中国人。 季童看了他一眼，内心的芥蒂顿时少了大半，却还是无法热情起来，回眸继续看向窗外。 哦，我是不是话太多了？ 高田修一盯着他的侧脸。 我只是觉得看着你亲切，觉得投缘，所以过分热情了些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 没有。 那就好。 一个老鬼孤零零地站在人行道上，季童目光扫过去，见鬼是家常便饭，他并没有在意。 那老人真可怜，连伞都没有。 起初季童并没有细究他这句话，半晌忽然反应过来，愣愣地看向他。你说什么？ 我说那老人很可怜呢，这么大的雨，自己站在路边连把伞都没有。 你能看到他？ 怎么了？ 高田修一浅皱眉心，唇角仍然带笑。